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第二節的北上頻道回來了，咁啊，點啊？ 上個 我哋講下上個禮拜嗰年我哋嘅開心嘢先啦， 係啦， 春明啦， 春明啦。 我要先，唔係，要再好鄭重咁樣多謝嗰日拍賣嘅善長人翁， 好幾位朋友， 好幾位朋友啦。我記得，我希望記得曬，記唔曬就先抱歉吧。 係咪都唔見咗？ 第一個就係 馬 Sir 啦， 馬 Sir 啦，咁啊，最後都係冇人逼低馬 Sir 嘅，咁就黑鬼得出到4500啦，就我先讲就是玲姐嗰个刺绣嘅 cushion， 咁咧就到最后咧埋烂咧，我哋都系就阿马 Sir 就再出高多500蚊，咁咧就5000大元，咁然之后咧就bid 咗嗰个cushion， 咁啊我哋都通知咗玲姐，其实当晚即时阿 Roy 咧就已经发咗微信俾佢嘅，咁我记得明阿玲姐就托我哋同阿马 Sir， 我都转达咗俾马 Sir 噶啦，咁就即系佢好多谢马 Sir 啦，同埋好感恩啦，咁就我亦都做咗。即系呢个我做咗啦，咁另外仲有就 即系如果黑鬼德咧自己话9500咧，马上咪俾10000咯，所以最衰黑鬼德，即系冇办法， 冇咁讲啦，善长人翁嚟噶。咁仲有咧就系第二个， 喂，我好想要嗰件， 就系阿 Raymond 啦，咁佢就一位，其实佢系一位 听 北京饭店， okay. 然之后转过嚟咧听 Ragazine 嘅一位网友，咁就。佢 bid 咗就應該如果冇記錯係1900蚊嘅，如果冇記錯 MVP 係啦，個 MVP 我都唔記得啦。 我希望冇記錯啦， okay. 因為今晚又係3更半夜，我即係狀態好差。 哇！嗰只 MVP 真係好嘢喎、 啊。咁 MVP 點好嘢？你解 有不上頻道，即係唔喺 Vega 嘅，之前嘅所有不上頻道 節目，由2007年開始啦。 啊，即係由喺阿蕭生嗰度開始嘅不上頻道，叫做咬台嘅，好似 OK。嘅不實務之外，嗱呢樣我都可以揾得到，一樣係冇嘅，串到盡呢個 show 足本 喎、 啊，有市 場、啊，我哋有15分鐘客串嘅、 啊，我都未睇過啊， 我都未睇過，我都要啊， 唔係講笑啊， 真係好啊， 呢、 這 個1900蚊，我覺得真係喺 Red 界冇特權嘅、 啊，喂，1900蚊啦，呢位個市長咧、 啊， 真係好嘢，或者我哋都冇啊，或者 係啦，咁 而家全香港我諗得阿的有嘅啫，Kevin 有，同埋呢位網友有嘅啫，或者咧， 咁其實當晚就有少少蝦碌嘅，我哋就其實準備咗2部 MP3 都係有呢嚿嘢嘅，咁但係後屘就。俾阿牛佔領咗啲時間啦， 我冇佔領啊， 唔係，但係唔係冇收穫，有收穫嘅，咁阿牛同阿何故啊出咗嚟， 係啊，咪先，我冇諗住上去㗎， 你行出嚟先㗎， 唔係啊，何故行出嚟先㗎， 係是但， 我係有一件戰艦 T 拍賣， okay. 而且某程度我暗標咗㗎啦，我有網友願意出1000蚊去 bid 嗰件 T 恤㗎，始終唔好意思都唔夠時間拍賣，我都冇。 即係個 你太冗長啊！你講得嘢，你講太冗長啦。 咁啊，跟住就，但到最後係何故嗰度就啊，佢就啲神秘 鐵嘢 T 恤三件， 三件 有一件啊，建哥哥拍咗啦，我哋嘅最近嗰件啦， 我拍咗嘅就阿台長嗰件啦。 台長，你拍嘅咩？ 我拍咗，我未俾錢啫，1000蚊， 一千蚊 俾嘅。 OK， 咁啊，仲有 何故啊？幾圖嗰件啦？邊位啊？ 我唔好記得啦。 OK， 嗰時已經 唔緊要，我想講， 我再追查翻。 你俾我補充少少先，唔緊要。整个 Record 先出名的竹本其实当日呢有录低咗。 有你拍过 唔系录有视频嘅。整个视频喺边呢上返 SoSo Record 嗰个网站呢就 系 啦。 系㗎。 当日要多谢返阿波嘅 ,OK, 个原因系咩呢好犀利礼拜日。我哋嗰晚嘅出名啦，礼拜一就已经剪辑好咗啦。 即系而家上去 social red 系睇到 嘅，系啦， 太开心， 所以好搞笑。 我都唔知， 我要睇翻追查翻晒所有嘅嘢， 因为要搵翻善长人收钱。 哇，波 Sir 真系好嘢。吓，唔系阿健哥嗰个钱俾咗我啦。 咁我 你攞三零，我俾你。 咁我哋大致上啦，进账就系 如果系 我谂7000一定有噶啦， 好似7000蚊到啦，系咯。 阿马 Sir 嗰度 5000咯。 Raymond 1900 啦，啊系 衰 咗啦，几咯， 系啦， 建国嗰度300咯， 啊嗰件衫又1000啦， 1000咯， 啊七台张件衫， 啊几图嗰件都500啦， 系好似有个500， 总之就，我再埋单再话俾大家， 争1000啊， 9000蚊到啦， 争我嗰件 T 恤啊嘛， 因为咧，因为话说嗰晚咧，嗰晚就其实几开心嘅，可以讲一下啦，第一样嘢就嗰晚啦，要多谢翻好多位网友嘅支持啦，或者会员啦，因为有部分系北上嘅听众啦 ，OK， 咁啊第二样嘢， 好大部分添，我一早已经有人咪攞埋书同我签名啊，烟花消逝咧，咪我签名啦。一去到啊，牛哥，我仲听紧你个节目喎，咁样都不上个节目，记住 OK。 系啊，咁啊，第二样嘢嗰晚就因为推出咗啲新嘅节目啦，亦都讲咗几个新嘅节目啦，包括就系啱啱做完第一集嘅京城茶馆啦，跟住然之后其实亦都出咗 like 都出咗啦， 出咗街嘅 at like 一周啦 ，OK。咁啊嚟紧仲有阿耀尊亦都上台应承咗嘅一样嘢啦，就 系 会有个新嘅财经节目啦，咁同埋阿小魔啦，浴火二嘅女王教室啦，都会嚟紧上马噶啦，即系喺三四月嘅期间就会上马噶啦，咁所以一扎新节目讲咗啦，咁第三就系关乎于头先个拍卖啦，亦都多谢翻各位嘅善长人用啦， 北上打赏钱嘅， 系啦，全部会归翻晒落去北上打赏钱噶啦，咁啊，其实头先啊补充多少少嘅，其实阿牛头先提到嗰只嘅MPV 啦 ，OK， 除咗最珍贵，即系除咗之前嘅北上嘅节目之外咧 ，OK， 另外最珍贵一样嘢就系咩？其实我同阿坟谂咗好耐嘅，关于摆唔摆呢条片落。去嘅，咁有少即係讲有少 好嘢精景， 有少争拗嘅就係 咧，不上唔值钱， 唔系我唔系好想摆嘅个原因系咩？ 因为将来你 因为将来好多网友都问噶啦，究竟有冇 DVD？ 系一定有 DVD。 我哋谂住卖5000蚊一只咁啊 吓，唔系咁就算你话即系嗰度咧，我哋都大致计咗数，一定系4500只嘅订单会收到嘅，所以个本咧系好贵重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咁样。 一次啊 ，Raymond 有， 系啦， 我同我有一次讲啊，我嗱阿迪讲，喂我喂攞嗰只，我知佢哋有足本啊嘛，我话想剪咧，我同阿杰斯嗰段拍咗15分钟出嚟摆上去 YouTube 咧，之后咧阿迪同 Gavin 都冇俾过嗰个足本我咯， 亦都我 都唔肯俾啊，而家 亦都我记得啦，因为当我坐喺 reception 度嘅时候啦，咁其实我记得有两三位嘅女。女听众咧都有讲咧，其实佢有听北上嘅 ，OK， 咁系 有冇话叫阿牛？ 你好强调系女， 系啦，因为好耐揾唔到啦， 好罕有， 好罕有嘅，咁啊，然之后系串系阿港古仔耀尊嗰边转过嚟嘅，咁所以都讲咗关于打赏钱嗰度，咁啊多谢翻即系几位之前捐过钱嘅朋友啦， 多谢晒， 因为各位真系好老实，就算你 send 个 email 话个名俾张 receipt 我睇，我都其实认唔到你个样嘅，你讲咗咁啊，多谢翻晒。 喺第二个 有几多个女仔听咗我两个， 两三个咯，因为 我讲下先。我做节目嘅讲粗口，我形象几好嘅，话俾你听。你做节目同我现实系两件事 ，OK？ 你冇人信咗，令人好无， 即系冇人信咯，即系冇人信咯。记得啦，继续。 我就系讲我自己嘅感受啦。我喺第二个节目都讲过，咁可以再讲多次嘅，就系其实最好最难得咧，就系可以同好多人相应啦，包括网友啦，又或者仲有就系其实啲节目主持人，我有时我哋都会听佢即系节目，但亦都未必见过。譬如话我当晚其实就好想 爆粗 相应呢个 在晴朗的一天， 在晴朗一天爆。 较粗嘅 Cherry 嘅，咁啊，终于见过佢真人啦，吓咁啊，同我想象中好唔同啦，因为斯文好多嘅，原来系啊，咁啊，好宝贵一样嘢，即系譬如话，仲有好多网友即系同我哋分享听个节目嘅意见啊，或者其实大家 say 个 hello， 影幅相咁，我都觉得好开心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即是间唔中搞下呢啲咁类似网聚嘅嘢。 啊，我又讲下感想啊。 系。快啲。 今年真係好啊，话声你听。 系。 即係上次呢阿的搞嗰个系团年定咩 㗎？唔系，第一次网聚。 第一次网聚呢，哇，牛哥唔好成日站住阿杰斯讲嘢啊，哇，呢啲个个网友都咁讲。你今年冇喎，哇，牛哥里面你都做得唔错咁样，喂，即係好似有略有进步喎、啊。但我一路都系站住阿杰斯讲嘢。 咁啊。 第二样嘅，讲埋先啦，我哋多谢我自己个位啦。咁啊，战男嚟噶嘛。 系。 亦都多谢阿叶宝林啦。系啦 ，Bobo 啦，因为讲真好老实，冇谂唔请佢噶，佢客串咗不上咁多集，佢某程度我哋半个嘅嘉宾嚟噶啦，半个主持嚟噶啦，咁请埋阿叶宝林啦， 最后啦，咁啊， 我讲埋先，真大佬，我战男啊，我多谢我班战男啊，首先，我冇上台讲嘢，就因为我要全程陪住你哋，话声陪住班战男，我要做，我要啊，我哋嗰位要系嗰晚春命最爆最开心嗰位。某程度做到啦、 啊。OK， 你哋啲100个围死城咁样嘅，好东莞咁样嘅，咁鬼静嘅，点解我哋个围唔同啊？话声咧，简直就系施政报告啊！ 你开心，你唔需要将你开心见咗人哋嘅痛苦身。 我觉得你都死城咁样， 最后啦， 我都开心。 最后晒一分钟时间，多谢翻。Okay.好几台网友啦，因为阿芬喺网链度都会交代其他嘅 D100 嘅朋友啦，包括探长博言啦 ，OK， 我哋嘅抗例啦，仲有金英啦，咁同埋宇文啦 ，OK， 咁当然阿牛嗰边请到叶宝林啦，同埋佢未来老公啦。 我未知系咪 啊 ？OK， 仲浩然冇人识佢啊，但 系 喺我嚟嗰度名人，你去到 咁啊，仲有啦，当然系 文镇召集人啦，叶宝林噶啦， 马 Sir 嗰边成班嘅一位漫画界嘅人士啦，多谢翻佢哋啦，系啦， 有和仔啦，郑建和啦，李建和啦，仲有 你系算啦，你系唔识啲名噶啦，算啦，得啦，系啊 ，OK， 系噏错晒嘅，好交翻俾你啦， 转个话题 ，OK， 咁我哋就讲翻最近一单喺深圳。发生嘅事件啊，咁啊有一位35岁嘅 IBM 嘅外贸主管啦，类似 OK， 咁就 高层嚟噶咯， 吓咁啊2月17号啦，其实都发生咗好一段时间嘅十零日之前，咁就喺呢个某个地铁站口啦， 深圳某个地铁站 系啦，唔记得咗边个，咁然之后跟住咧就 肯定唔系呢个龙华线 OK。 好似南山區 喎、啊，南山 喺南山區嘅，咁、就 南山線、 如果大家其實好多人上翻去百度都揾到嗰條視頻睇㗎啦，就佢就喺個地鐵出口嗰度咧，上緊樓梯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即好似心口痛咁樣啦，呼吸困難啦，跟住咧就想解開啲紐嘅。即係佢件衫嘅衫樓，但係佢解唔開都解唔切嘅，咁跟住就撲咗喺個樓梯度咧，咁就趴咗個樓梯度咯。咁趴咗個樓梯度咧就50几分钟、失救而死。咁中間發生過啲咩事咧？就係、是、你如果睇嗰條視頻咧，就係、是、佢中間其實咧就路過嘅人好多啦。跟住其實頭嗰十分八分鐘先七個， 其 跟住都仲有人路過。 跟住已經有啲地鐵嘅人員， 同埋佢路過，同埋路過嘅時候咧，有譬如有部分咧，有啲係見到佢仲係 望 高個頭啊，想嗌救命咁樣，即係想求救咁嘅款。咁但係咧，又係嗰樣嘢啦，好正常嘅。其實呢樣嘢就喺中國就每次都係咁嘅咧，就係 冇理佢啦， 理佢啦。咁然之後中間再隔即係10零分鐘之後，其實就有地鐵嘅。 可唔可以人员有对情侣就揾地铁人员， okay、 去睇下呢件咩事咁啊？咁地铁人员就嚟咗啦。咁地铁人员咧都只系望望，打电话去报警，跟住报警之后又过咗十几分钟啦。 公安嚟啦，系 快、啊， 系快 、啊，值得称赞、啊。唔系谂住严打紧啫咩？快、啊、，OK， 唔紧要啦吓。咁啊，公安嚟，咁公安唔识噶嘛，你知啦，晕低咗。 係咪先？瞓喺度佢識搞嘢，趴喺度佢唔識搞啊嘛。 公安做咗咩先？ 嗱，公安咪又企喺度，跟住打個電話， 再打一二零。 係啦，係啦， 公安都係打一二零啊。 係咯，咪 call 呢下先犀利啊 ！call 白車咯 ，call 白車 啊！咁 call 白車，咁白車就唔知點解成五十，最後 買十，佢都係加埋都係十零分鐘。咁啊， 前 後加埋就五啊幾分鐘啦。咁然之後，總之就然之後就失救而死啦。中間最奇特嘅咧就係咧，即係地鐵人員又冇同佢做急救啦，公安嚟到亦都冇同佢做急救啦，冇人做急救， 唔識點做啊？ 事後咧，咁啊各方面都解釋嘅，係啦，冇錯啦。就呢、這個即係嗱，首先就地鐵嗰方面嘅解釋啦，大致就係咁啦。我哋憑記憶， okay. 就係話咧，佢話地鐵方面就話佢其實咧，我哋啲工作人員咧，我哋有俾訓練佢嘅， 清零過嘅。 咁啊嗰啲咧，但係咧就屬於初級嘅急救訓練。 啊，我真 咁喺 問你個問題， 喺梁小姐呢個 case 咧， 用嘅 就係唔屬於初級急救。咁所以咧，佢哋即係工作人員嘅舉動咧係正常嘅， 佢哋按雙規矩做嘢嘅， 係啦。OK， 咁 報警， 佢就報警，咁佢應該即係理論上係冇錯嘅。咁公安又點解釋咧？你知唔知？ 公安點解釋咧？ 嚇，俾人牛你，如果係牛你會點解釋？如果你係公安代表， 我見到有涉嫌嘅人，我梗係唔喐動現場嘅物件啦。 係， 你有冇睇過咩鑑證實錄㗎？ 哦， 我唔可以喐動現場嘅環境啊嘛。咁我咪唔喐動呢叫現場嘅環境呢一件物件咯。 如果我係公安咧，嗱，我首先如果我係公安，我會 啱嘅喎， 掃黃啊嘛最近， 係啊，得鳩閒啊， 唔係咯，唔係。我平扫黄前咧，我月入咧就三万，咁我咪做3万蚊人民币嘅嘢咯。咁点解扫紧黄，我得翻5000，咁我咪做5000蚊嘅嘢咯。急救呢啲嘢唔关事噶嘛， 唔喺我范畴里边。 最近我就扫黄啊嘛，我净系做扫黄嘅嘢啫。呢位小姐趴喺街度，属唔属于扫黄咧？你解得通佢系扫黄，系同扫黄有关，我咪同你救佢咯。佢又唔系死于马上风，佢死于马上风，佢就救佢啫，系咪先？咁我咁样解释。 OK， 但系咁啊，深圳公安点解释咧？佢就话佢嗰个仲奇特，佢就话咧，其实啲公安咧系想同阿黄小姐做急救，唔系梁小姐，唔知成日讲黄小姐，咁啊，其实想同佢做急救嘅。但系咧，其實我哋問過佢，發生咩事， 佢答唔到。 但系當時答唔到， 係咯。 咁咧答唔到，咁安全起見，就梗係唔同佢做急，唔喐佢啦。咁所以個公安打120，就再 call 專業人士嚟， 再揾專業人士嚟。 但揾專業人士嚟啦，呢個就出咗一個。 咁所以好似又係冇錯喎。 冇錯。 唔係，但係我想問翻個問題先，唔好講住先。 好。 但係 嗱，即係咁講，如果根據佢咁嘅講法咧。即系你，但系真系唔好晕喺个街度。你晕咗系讲唔到嘢噶，系咪先？呢样之大镬。或者你晕之前咧，你做翻你晕之前咧，你做翻一段即系录音，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即系做定一段录音咯。 唔系或者你 话俾人哋听，你晕咗之后，你应该要 唔需要 点样救我？ 唔需要。有套戏咧，曾经嗱，即系炒咗，有套戏曾经讲过嘅，饮醉酒点算咧？就系咧拉开件衫，印咗自己嘅地址喺个身度嘅。 哦，即系好似啲狗烂狗牌。 系啦，喂，但系问翻你嘅系嗱，头先你讲地铁嘅初级员工啦，咁其实系普通工民工嚟嘅啫，可唔可以咁讲？咁啲民工 佢冇提嗰啲系初级员工，你听错。 O K， 佢系工地铁嘅工作人员，佢话佢只系学嗰啲初级嘅急救常识。 好啦，问翻你啦，咁喺你工厂里头嘅工作人员识唔识初级嘅急救常识咧？ 哇，我从来冇听过有工厂咧。系会有呢个急救训练 嘅 喎， 你听我讲真系正常嘅， 唔系我孤陋寡闻啦， 所以你唔可以赖呢个地铁员工噶嘛。 系啦， 通常工厂咧就有啲紧急嘅，即系譬如即系 意外啦， 意外点样处理嗰啲啦，通常咧正常嚟讲系冇人睇嘅，因为嗰度即系咧成埲墙贴晒都唔够贴嗰啲咧，多啲文字多到不得了咁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呢个冇意思嘅。咁呢单嘢其实就。 要讲下医院嗰度嘅， 医院又点 啊？咁样啊，跟住打咗呢个110啦，差佬打啦，公安打噶嘛，咁样打110咧，咁样就点解会咁迟先嚟到咧？个救护车就原来咧喺同事发当地个地铁站附近嘅5分钟车程嘅医院。 嘅救护车咧，就啱啱出勤。 哦， 啊，咁咧就要喺其他地区调派其他嘅救护车过嚟啦。 系 系啦，所以就延迟咗过嚟。 喂，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从几方面去追究责任嘅话，我觉得急救车嗰个系。已經做得好好， 係咯、啊。 如果佢真係同佢咁講，佢係真係如果要調第二個區嘅車過嚟，跟住你再加上喺日光日白，即係深圳塞車塞得幾緊要啦。 喂，南山唔好塞嘅啫喎。 喂，十零分我睇佢行咩路，我哋冇理由好難判斷咧，因為佢嗰個地鐵站做個地鐵站口喎，通常個地鐵站出口 不都塞㗎嘛， 比較偏僻嘅，唔係香港啲地鐵啊嘛，大佬。通常都係嗰啲地鐵站嘅出口咧，都係啲唔係好便腳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十零分鐘，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係咧，其實唔係，但其實你老實講，套用翻成件事喺香港度啦。假設你有人暈 Q 咗喺個地鐵站口度啦。地铁公司，香港地铁公司嘅职员都系唔会喐救你，因为你晕咗，佢唔会噶，佢唔会喐你噶。 有急救部，你有冇睇香港地铁嘅宣传影片啊？有个孕妇喺地铁入边，跟住作动，跟住系三分钟之内。就無端端唔知點解可以去到醫院㗎喇喎。 地鐵入邊 都冇嚟嘅廣告嚟喎。 呢個 你差唔多唔係 我阿迪啊。即係我覺得如果香港地鐵佢會做兩樣嘢啦，第一即時報警啦，或者途人都會即時報警啦。呢樣嘢我諗 會呀， 即係 no doubt 嘅，毫無疑問嘅，即係我哋講緊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咁樣做啦。咁同埋就你我就係話，唔係我覺得有得拗嘅，即係我諗如果地鐵香港地鐵工作人員咧，係應該係有啲急救常識， 但係暈我答你， 唔係初級、中級、高級，我唔知啦。 但我答你，但我答你一樣嘢， 因為你就算普通人都去聖約翰救傷隊，我以前都考過㗎，我都有少少急救。 即係我考過咯， 唔係好多人都考過啦。 唔係暈咗又真係應該唔喐佢嘅，暈咗就應該唔喐佢嘅，所以我都唔怪地鐵員工，只不過係打電話去求救嗰下。 咁你會嗱咁樣俾阿的怪，咁你會怪嗱？我哋而家要追究責任啦。即係嗱，佢阿媽就喊到豬頭咁啦。 係啊， 咁佢阿媽就。即系就话，都唔系叫你哋啲人喐唔喐佢啊！你反转佢，俾啲水佢饮下都唔得。我即系咁样就唔会死啦乜乜啊！会嗌天嗌地，但我就想同阿 Andy 讲啦， 俾你都唔会，你都唔会救啦。 嘅你 系啦， 咁你又会点做咧？你问一问自己先。 系啦， 你都系中国人嚟噶嘛？系咪先？ 呢个文化嚟噶嘛？ 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嘛？系咪？咁但系嗱，我想问啦，追究责任几方啊？路人啦。地鐵嘅工作人員啦、公安啦、救傷嗰啲啦，基本上即係你覺得責任係 嗱，我首先我可唔可以逐個講先？ 係啦，好啊。 中國即係市民，梗係無需要負責任啦。 係 話聲你聽，喂，用乜嘢？ 佢真係上身㗎嘛？ 係咯，用乜嘢？我跟住原來呢個 IBM 唔係做 IBM 嘅，坤鳩你嘅， 係啦， 電子嚟嘅。 佢再嗱，我哋以前講，但係都要再講。 OK， 即係嗱，嗰對男而家有對有一男一女噶嘛？ 係啦， 嗰兩個咧，其實應該查佢身份，係咪香港人嚟？ 係 啦，佢夠膽死咁樣咧？ 冇聽不上。 睇條視頻，佢係來來回回咁啊！哇，個男仔 掂佢喎， 男仔又走落去揾地鐵工作人員。 个 女仔又掂佢喎，嗱你知唔知咁样系好卵大？我哋系 高危啊！ 我哋呢个节目严肃嘅， 系啦， 我哋严正呼吁你喺中国千祈唔好学呢对男女，佢哋真系买棺材唔知定。嗱，我要 但系我当然我非常之欣赏你。 嗱，我要具体少少解释，你喺中国做呢样嘢有咩后果先？ 好 ，OK， 第一样，嗱我谂下先啊，嗱我大家一齐谂啊，譬如话，如果佢。俾佢送咗阿梁亚小姐入去医院，OK， 佢家人嚟到，佢家人第一样嘢就系 做推落地下。 喂，阿女啊女，即系佢唔理个女醒唔醒啊，阿女， 系咪 呢啲人嚟？我 搞过嚟。 佢家人嘅反应系会系咁嘅， 系啦 ，OK， 好啦，如果严重少少上到法庭，个法官你又个法官就问呢对狗男女啦。 你哋点解搞佢？ 点解你搞佢？跟住然之后就话：喂，吓唔系你推佢落地下， 你做 乜嘢要救佢啊？做乜好心啊？啊， 喂，冇嘅，呢个中国冇呢啲人嘅，你讲大话，个律师可能都系咁讲， 冇错， 你讲大话， 跟住咧，如果攞条视频出嚟， 系 嗱，嗰阵我法官大人，我有证据证明我唔系掂佢嘅，我好后期先见到嘅，攞条视频。喂，唔好意思，视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呢个真系事实嚟噶。 或者拍一拍佢嗰下，就系因为你拍佢，所以死捻咗。 唔系呢个系 呢个就系个视频嘅呈堂证供。 个法官同你，个法官其实就好似一场足球嘅球证咁。 系咯， 喂，你 last touch 界外球，你 last touch 就系你 last touch， 唔好同我讲咁捻多嘢。最后掂到嗰个伤者系你， 系啦， 系啦， 所以人就你负。 所以嗱，我真唔系讲笑， 系真噶，系啊。 你唔好以为我哋嬉笑怒骂，我好捻严重同你讲。你如果喺大陆见到啲咁嘅嘢，你真系唔好搞。如果唔系，我哋就唔使成立北上打上字啦，屌你，系咪先？ 咁样你仲宣传呢个捻嘢？ 如果喺中国帮人可以够你简单嘅。唉，就唔系中国 系啦， 黐线咁，所以我觉得 你要 第一个嗱责任我未揾到， 系， 但 系 总之第一对 谴责嘅咧，九男男女 系啦，做坏规矩，大佬做坏规矩，系千祈唔好学佢啊！嗱，因为你如果你喺中国啲电视睇啊，好多人表扬佢哋，啊又话要学佢哋，你冇捻学啊，除非你身家亿万或者老豆系李嘉诚啊，咁你又可以帮下啦，咁就 我有好多财富啊。我啲台夫啊， 系啦，冇错。 咁啊， 第二公安咧， 公安 冇责任。 喂，咪住先。 系 嗱，我唔系阿杰斯嗰啲咁捻凉薄噶。 系 乜捻嘢？咩做紧扫黄？我搵5000蚊。 系， 但我真系唔识急救啊嘛。 系， 我作为一个中国严守纪律嘅公安部队成员，喂，我唔识急救。我随时会将 咁出奇， 系咯， 我中学都未毕业， 唔系， 屌你老味，我临时工嚟嘅啫。喂，我而家有份正正经经经嘅工作，叫做公安 ，OK？ 唔系， 我一掂紧咗啲濑嘢，我即刻变成临时工啊！喂，大佬，你唔系玩嘢啊？ 唔使，你唔好以为我做咗10年公安。我啊真系一个公安先得噶，公呢10年嗰个嗰份工都系临时工嚟，我正职系收皮噶嘛，屌你系猪油剂嚟噶嘛，傻啊真系！ 如果我识急救， 佢冇讲错呀。 如果我系公安，如果我系公安话。我识急救，我就做医务人员啦，老母。 但系正常，但系讲翻正常嘅情况啦，因为我嗱呢个我， 我哋都系讲紧好正常嘅， 我都亲身见过嘅 ，OK， 喺香港发生嘅， 系 试过有人晕咗喺中环度，真系嘅 ，OK， 有人打电话 call 3条狗，警察嚟到，因为咧见佢晕咗喺度， 佢冇喐啊嘛。 屌你条友晕撚咗失去知觉，你点会叫佢唔好喐嘅？ 唔系啊，叫其他人唔好喐佢。 个警察都系叫其他人唔好喐，个警察都系做一个动作 call 台，叫人即系揾架救护车嚟车撚走佢。 系啦， 所以咧，其实咧个公 即系你有见过系咁， 系啊，一定系嘅，因为你唔因为佢失去咗知觉，你唔知道佢真系喐到佢而死撚咗噶嘛。 OK， 咁所以咧，其实咧所有地方都系嘅，除香港警察咧就有啲咧就。懒系英勇或者成嘅咧，就系咧，假如佢真系考个急救牌嘅话咧，佢就会尝试下 嘅。喂，咁冇得搞 嘅，冇噶，其实冇得搞嘅。 如果 OK， 我 讲真噶呢个， 如果阿的你讲嘅系又有道理嘅话，咁你又要 back 翻转头，就系话 个公安系做得啱噶喺呢件事。 唔系，咁就香港路人就会又要去翻路人路嘅咯。 你咁讲，香港嘅警察。其实某程度系接受嘅一啲好低级嘅 training 啊， 嗯， 啊 training 嘅一定有， 但系讲明噶，守则其实有讲明。 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用喺香港嘅情况，如果嗱呢单嘢如果发生喺香港 ，OK， 咁路人就应该系占最大嘅 最大 责任啦， 系啦， 因为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第一分钟有人见到，即刻报警，咁就唔使拖到50几分钟啦，公安唔系警察 ，OK。警察就会好快嚟到啦，咁佢好快打电话啦，几分钟咁啊，救伤车嚟。 基本上，如果你打999，如果路人打999，嚟嘅系公安会嚟，而且系同步 警察 一样嘅啫，而且同步救护车都会嚟噶嘛， 系咯， 其实同步咁你第一个电话 就总之 唔使要个公安再打电话咁转接噶嘛， 10零分钟嘅 系啦。 个问题而家就好似话。而家你要听广东话，请按1字；听普通话，请按2字啊嘛。你揿咗个广东话嘅 咁公安嚟囉、啊、你未撳過二字普通話 咪未講完 咪救護車未嚟囉， 就係、是、即係你呢、這個只係話你將個情景擺返香港、 嗯、 路人就負最大責任囉、 嗯、 但係我最講呢單嘢發生喺深圳 係啦、 okay? 嗰路人就不構成責任，我頭先再解釋咗就不如再講啦、 嗯、 因為你因為你喂你掂過佢係好大責任㗎嘛、嗯、 公安都不構成責任 嘛，公安又不構成責任， 好啦，咁到呢個救護人員有冇責任啊？ 係， 咁你邊個講啊？我又我講啦，我梗係冇責任啦， 係 大佬，喂，我已經係救急扶傷，喂，講真，你已經死撚咗，我冇能力可以將你救得翻㗎啦嘛，係咪先？喂，大佬，你咁延遲。是咪先？ 你咪咯， 你咁延迟揾我， 即系之前嘅人都犯晒啫嘛， 我都反魂无术啦，咁关我乜撚嘢事先？ 即系如果你由公安打电话嘅，去到佢嚟都系十零分钟咧，我觉得喺深圳系可以接受的。 系、啊、咯， 唔系香港都讲明， 即系呢十零分 钟内嘛， 死咗啦嘛，佢已经死咗啦嘛，唔好意思，我已经反魂无术啦、 嗯， 你点解唔第一时间？有一个路人一见到呢件事即刻打电话去医院，我咪嚟，我咪快咯。 仲有其实个公安已经好伟大㗎啦。佢、嗯、嚟到应该正常程序第一样嘢做嘅唔係救急救。 係啊。 係问下嗰个晕咗㗎阿梁雅 有冇钱喺度， 有冇钱喺度㗎嘛。佢都冇问佢啦。喂俾足面你啦。嗰、那個 service 係豪俾佢啊，大佬， 而且 我覺得佢好偉大嘅， 更加上 係啦。 喂，我又唔知，喂，講真，好老實，我又唔知你有冇錢， 係啦。 喂，講真，你冇錢，你最後都係死㗎啦。 唔係，我又覺得深圳嘅人咧，其實文明咗好多啊， 好好多啊啦。 你睇到嗰個視頻， 冇搶錢，冇搶個銀包。 50分钟有个人趴喺度，冇人 抢 个 人 笠佢个银包， 起码都攞对鞋先啦、啊。 进步咗好多啦，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应该表扬嘅，直情系。 咁又系唔关呢个医务人员事噶， 系咯， 系咪先？你系咪都死噶啦？ 咁究竟个责任喺边个度咧？ 喺嗰条友， 责任就系个死者度啦。 我哋大家一致同意啦。 我都系咧，你真 系审团一致 系啦。 个责任就系喺个死者度， 冇错。 系点解先？ 喂，你点解要死先？ 唔系， 你就系一个 IBM 高层。 嗱，我唔同 呢个。Okay. 你点解要杀你中国死啊？新讲个新先 系啦 ，OK。 跟住第二样嘢，我话俾你听， 咁你要搭地铁先。 同埋第二样嘢，你晕就唔应该晕喺个南三站嘅外边啦。你晕喺个地铁啱啱出入口嗰、那个卡卡捻住嘅时候，咁咪有人搞搞你。 你晕 顶捻住， 你顶捻住咪得咯？ 冇用噶。你晕，你梗系晕喺你屋企，而你屋企有人喺度嘅，你先好晕啦。 喂， 唔 系你拣地铁站晕，你都唔应该晕喺南沙啦，咪啊？ 有啲混乱啊！ 唔系 你35岁人啦， 你老啊你！ 你已经做咗35年嘅中国人，你都唔明白喺中国人唔可以咁样晕低条街度噶嘛？ 你知我有几多屋企 先？ 又有亲戚朋友喺度，你先晕得噶嘛？ 或者 咧？黐线就咁喺度， 即系生死各安天命， 系咪先？ 你要晕嘅，咁你即系失救系正常， 所以 系一个正常嘅， 所以 正常付出嘅代价嚟啊嘛。 所以你自己即系自负盈亏啦。 最后结论就系话你唔可以晕咯， 可以死 系啊系啊，即系唔可以晕噶。 你最想死啦， 系啦， 你唔想死，你系只可以晕喺屋企，仲要有屋企人喺度啊嘛，系咪先？屋企人唔喺度，你唔晕得噶， 系 基本上系咪先？第二样嘢，喂。你又唔可以晕喺公司度㗎喎。 係。 点解呢？ 点解？ 喂，因为你要做到死啊。你公司你只係可以。喂呢轮就呢轮好 难过。喎呢、這个你又几人有趣。如果晕喺公司度啲同事又会唔会帮你。 你唔会晕喺公司度。 係。 即係咁多年呢。 係。 我啱啱其实仲有一单絕死嘅个案嘅。都系放工之后㗎咋嘛。 嗯。 即係做得好难辛苦放工咪死咗。 係。 你知啊喺大陆你搵钱仲有 IBM 高层。OK， 话声你听，喂，你梗系可以死，唔可以病噶啦，死你都要死远啲噶嘛，话声你听，而家就咪死远啲咯，死喺南沙咪够远啦，而家喺香港嚟讲，南沙就好捻远噶啦，话声你听。啱數喎、 啊。唔係，但我真係覺得佢暈喺南山係唔應該。佢暈喺，如果佢暈真係暈喺地鐵裏頭啊，啱啱即係啲扶手 escalator 突然間病發冧喇咗幾條友壓住後 后面嗰啲咧，佢一定有得救啊！真系， 佢应该咧晕喺呢个电视台旁边，可能好啲。 都冇人救。 如果譬如喺广州咧，晕喺阿鹏鹏咯，门口咧，可能鹏鹏会救你嘅。 我谂派出所门口都冇人救。 派出所都冇啦，黐线！ 鹏鹏有啲货啊嘛，见佢成日打住条煲，系咪先？香港人有咩？有冇钱人唔会打煲啊嘛？ 应该罗湖区应该可能好啲嘅。 多香港人， 多香港人啊！即系你头嗰几个站咧，东系啊，东门站嗰啲就好啲嘅。 即系话多戆鸠仔啊，系嘛？ 系 话即系咧， 交咯， 吓讲交啫， 讲交咯， 死啦！呢啲系咪先？喂，好多香港人濑过呢啲咁嘅嘢噶啦，讲真系咪先？唔系未试过噶嘛？有次唔知系话喺深圳罗湖口岸啊出边嗰间茶餐厅。咁有啲香港人咪見到喺茶餐廳飲緊嘢㗎，見到有人嚟瞓喺度囉，跟住都一路冇救啊，死撚咗囉。咁嗰啲香港人冇事㗎，覺得好開心啊，係咪？ 即係你話我哋幾涼薄啊，如果呢間嘢唔係講真，即係如果呢間嘢幾年前發生，我哋又好猛㗎啦，即好似小月月嗰陣，幾年後我哋嘅心境都變咗啦。 我哋最後決定 我哋都習慣 係死於意外，唔係疏忽照顧， 你要諗下。小月月嗰阵时候，我系俾网友屌到扑街啊！话声你听，俾人谴责就怕啦。今时今日啲网友 三个人一齐俾人屌， 唔好啦，都系屌我一个。喂，啲人你太捻凉薄啦！话声你听，你试下系咁样啦，或者我以后都唔会再听有阿牛嘅做嘅不上频道啊！唔好听啦，屌你好咪？我讲真话都唔得嘅话， 冇意义啦， 冇意义啊！ 私公营咁啊，梁亚系要负最大嘅责任。 冇错啦， 我哋休息。 云嘅地方唔识， 休息一阵，播咩歌啊？再第三节。